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3月21号，星期三，每周三我们都会固定的和大家来聊就业招聘的话题。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北京人才开发中心的王小燕。小燕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小燕啊带来了很多的招聘信息，同时呢还有两场招聘会即将举办的消息。 对。 我们要一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那在此之前我们要发布一个重要的新闻啊，这是今天上午我们刚刚接到的消息。北京市集中发布了关于优化人才服务、促进科技创新、推动高精尖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式发布了。可以说这个措施在人才的引进、评价、激励、流动、培养、服务保障等重要环节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啊。凡是符合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方向并且达到一定条件的科技创新人才、文化创意人才、金融管理人才、专利发明者和本市紧缺的急需的自由职业者都可以引进北京啊。通俗的介绍一下，就是可以在北京落户啊。 对。 此外呢还会给予很多的资金的支持以及一些政策的这个宽松的条件。我们在今天节目呢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周六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详细来介绍。对于国内的人才呢，他们是不拘一格来引进，首先是开通绿色通道，为千人计划、万人计划、海聚工程、高创计划、高聚工程等国家和本市重大人才工程入选的专家、重要科技奖项获奖人直接办理引进，最快5个工作日办理完成引进的手续。另外就是在北京承担国家和本市科技重大专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和工程等任务或进行其他重要科技创新的优秀杰出人才，近3年获得股权类现金融资1.5亿元及以上的发展潜力大的创新创业团队领衔人或核心合伙人都可以为团队成员申请人才引进。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啊全国各地啊都推出了很多吸引人才的举措，有一些目标对象呢是这个大学生，有一些呢是这个高层次的这个海归人员等等哈。 对。 都是拿政策啊拿资金来支持。那么北京所出台的这些政策其实也是啊符合北京目前的一个发展定位而专门推出的。我们再来看哈，如果您是中国专利金奖获奖专利的发明人，获得3项以上含发明专利的独立完成人，以第二作者及以上身份获得6项以上发明专利的主要完成人，那么专利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可申请办理人才引进啊。另外呢，为了更好地为人才松绑放行，解除后顾之忧，人才引进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3城1区引进的可以放宽到50周岁，个人能力业绩和贡献特别突出的可以进一步放宽年龄的限制。引进人才如果没有产权房屋， 可以在聘用单位的集体户或聘用单位所在区的人才公共服务机构的集体户办理落户。另外，引进人才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也可以随调随迁。此外呢，这样的一个政策对特聘岗位以及创新团队和人才呢也有不同的支持。那么详细情况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周六的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其实我们找工作啊，我们在一个城市生活啊，真的是要着眼于这个城市未来的规划、发展和定位的一些新的变化。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乘势而上，乘势而行。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出台呢，也是表明了北京市目前所需要的一些人才的方向啊。那么不管是选择来这里工作，还是说还没有工作还在学习阶段的话，这都是可以给大家一些重要参考的一些信息。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要发布两场招聘会的信息啊。首先第一场是第5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北京站的招聘会，我们请小燕来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是第5届那个大中城市的联合招聘活动。这次活动呢，首先我们这个北京站的活动呢是由这个全国人才交流中心发起的，由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主办，承办单位呢是北京市人才开发中心。我们这个网络知识平台呢有这个北京人才网 bigrc.net， 还有就是中国国家人才网。 这个招聘会是什么时候举行？大概有多少个城市的用人单位来北京招人？ 咱们这次招聘会啊是在3月24号，也就是这周六，在那个北京科技大学的体育馆。 嗯， 会议时间呢是10:00到下午3:00。 嗯， 因为这个是全国巡回嘛，我们这次北京站的活动呢，一共有20个城市的200余家企业来参会，涉及面呢应该是非常广的。 有哪些省市啊？ 比方说我们现在像广西啊、河北啊、河南啊，还有福建，远的福建也有，云南昆明 啊， 这都是比较大一些城市，还有像我们离我们最近的天津、河北，这些都有。 嗯， 涉及的这个职位和一些行业也是非常非常广，比方说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像一些北广集团，咱北京的北广集团，这个是属于像这个传媒类的。 嗯， 还有一些呢，像一些这个华北制药啊、石家庄制药啊、怡岭药业呀，像这种的，咱们都有一些生物制药方面的企业，还有涵盖的一些，比方说咱们计算机，还有电子、电器、机械，还有包括还有航空航天。 嗯， 这一次呢应该是涉及面非常广。咱们这次招聘会呢主要面对的是什么型人员？主要面对是大学以上这个学历的一些应届毕业生。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次呢有一些个别地区它是有专门的，比方说它有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专门招聘硕士博士的这个引进的工作。 嗯，就外地也引进人。 对，引进，哎呀，各地我看这次应该说对都在抢人，而且不光在咱们北京抢，你看他这是一个大中城市的联合招聘啊，除了咱们北京还要去别的地方去抢人 啊。好， 就是全国人才全国挖， 是这个人才是流动的。 对， 就看看各个地方推出的政策和这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哪些更吸引人才了。 对， 刚才你说了几个企业，我们听着还是来头挺大的哈。 对， 那这些企业的规模或者是他们在当地啊所处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位置如何，能跟我们说说吗？ 应该说呀，大部分企业就像一些外省市的企业，很多都是这种一个是非常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再有一个就像我们一些国有企业，尤其是涉及到比较高端的，像一些电子电器啊、计算机类啊，还有这个刚才我说还有这个跟航天有关的，都是国有企业了这种。 好，那看来这次 企业来投还是不小哈、啊。 对对对。 但是他三月份来，很多的大学生啊，在这个时候啊， 啊，应该是 有的都已经快签三方协议了，还有一些还在寻梦啊。 对对对。 那下回能不能来早点？ 这个时间问题，嗯。应该是说呀，三月份来讲，有些这个学校呢，他可能功课比较忙，或者做一些这个这叫毕业设计什么的，哎，这个时间呢，一个是北京的环境，气候以及交通状况，应该说这个时候还是相对好一些。 其实我是这么分析啊，您看有没有一定的道理？ 嗯， 就是一般企业呢都会在这个九十月份啊、十一月份啊，就年前都去一波。啊，这个学校招聘， 对， 那么特别是那些比较好的热门的专业的学校，可能很多企业就在这个时候锁定他们的目标人才了。 对对。 那么还有一些同学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呢，也是早早的就把自己和企业哈一起定了三方协议了。 嗯。 那可能还有一些竞争力不强的同学或者是企业，那就再等等。这一波我们赶不上，是不是？我们等来年，等来年。再加上三月份了，可能有一些同学呢想要在北京找机会，对不对？ 对。 那可能没有合适的，哎，你看这也是一个好机会、啊， 也是一个好机会。 你可以到外地啊，更好的去看 一看。尤其是有些外地的学生嘛，离家近一些，虽然说这些工资待遇，我看啊，应该是有些工资待遇确实比北京低，但是人家的生活成本也比北京低。 嗯。 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些地方选择，一个是你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再一个呢可能跟你的学科比较对口。 嗯，是，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说了北京目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以及北京的这个产业政策啊， 对， 城市功能规划， 对， 它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个已经是定了的， 哎， 已经是定了的。所以说大家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自己所学的这个专业和北京对于人才的需求啊， 对对， 匹不匹配，那么也可以到这个招聘会里面再去寻摸一些机会啊。 对，好一些的。 再重复一下，是这个星期六啊。 对，这周六在北京科技大学的体育馆，时间是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 嗯，就一天。 对，就这一天。 接下来就去别的地方了。 嗯，而且我听说啊，因为春季嘛，应该是各个学校招聘的旺季。 是。 对，应该是，我希望咱们这个马上就面临毕业的学生们应该抓紧机会。 嗯。 抓紧时间，看好，看好自己的前程吧。 嗯，好，这是一个近在咫尺的招聘会。 嗯、 还有一个稍微也不远了哈、 下星期了。 十天之后啊、下个星期六。3月31号，这有一场招聘会， 对， 2018年全国中高级人才啊洽谈会，这个呢是在首都大酒店举办， 首都大酒店，嗯，这个是北京人才中心举办的这么一个高端的一些的中高端的吧，它主要是面向这个硕士研究生学历以上啊，留学归国人员呀、或者是本科毕业有实际工作经验2年以上的人员，或者是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这种人员， 嗯。这个好像每年都固定会举办 那么对三 场还是 三两三场吧， 嗯，是，时间呢是下个周六的早上九点到 下 午三点， 对，地点呢还是在这个首都大酒店，就是崇文门那块、 好，这是两场啊近期规模比较大的这个招聘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去参加。那接下来我们要发布的是今天的职位信息。 聊着天儿把人招，听着节目把活儿找，找工作招人才何必那么费劲儿呢？赶紧收听职场帮帮团，都是干货呀。 咱们今天发布的职位啊，有一些是技术岗位，也有一些是服务和销售的岗位哈，还有一些呢是这个老师的岗位，还挺多的，类别还挺多，我们一一来介绍哈。第一家公司呢，这是一个高新技术企业，叫北京光科博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对， 他们主要是做冶金方向的这样的一些科研开发的工作。我们请小燕说说这公司的情况吧。 好的，这个公司呢，它是公司总部是位于 湖北衡阳市的这么一个，对，衡阳市的，嗯，啊、哦，河南湖南衡阳， 嗯， 这么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的这么一个企业，主要是呢做这个软件方面的，还有一些就是冶金方面的，此次招聘呢，他在北京招聘两种岗位，一个是高分子材料研发工程师，主要是面对的这个高分子或者是无机的这方面。要求呢是学历呢要硕士或者是以上学历，学高分子啊、半导体啊、微电子、复合材料、陶瓷材料等相关专业。这个英语要求呢一定要是六级以上，有一定的这个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他们招的人在哪工作呀？ 这个招聘的人员呢在北京工作。 嗯 嗯， 好。 第二个职位呢是微电子和这个器件工程师，要一名，要求呢也这个是本科以上的学历。有扎实的这个功底，熟练掌握这个集成电路设计工艺流程，有微纳加工相关知识基础和这个器件设计加工的实际经验。 这俩岗位都是要求有工作经验的是吗？ 对对对。 还是第一个岗位就是应届生也可以呢？ 他要有两年，应届生第一个岗位，如果你是应届毕业生，希望有一定的这个实习的经验。 嗯，好，薪金怎么样呢？ 这个薪资待遇应该说它比较高，可以这个具体的详谈。 嗯，跟谁谈？ 咱们看一下，联系方式是陈女士，电话是137-3161-7862。 137-3161-7862。 对，甘妹的地址，也就是工作地址，在海淀区的北四环西路。 嗯。刚才我们说这个企业是总部在外地， 对， 那他在北京招人，是北京有他的一个什么实验室啊，还是说有他的一些分支机构呢？ 这应该算是一个子公司，叫北京光科博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嗯，就是在北京还成立了这么一家公司， 对对对， 是吧？总公司是在这个外地，是吧？是这么一个意思哈。 嗯， 好，再来看下面这家公司，也是一个高新技术企业啊。 对。 北京盛涛平试验工程技术研究院。 嗯，对， 他们招研发高级工程师，这个薪金是这么写的，税后呢税前年收入是8万到20万不等。 对，因为他这个他这个承担的这个岗位职责是挺高端的，是承担这个航天、航空、汽车、电子信息产品等领域新型实验技术相关的这种研究性工作。 嗯，好。招十个人，我们说说他们的这个岗位职责吧。 嗯，主要是要求你这个得能独立完成或者是带领一个团队履行科研立项的这个申请啊，课题论证啊，验收评审等项目的这个管理程序，要编写课题项目的研究报告，还要负责答辩通过评审。 嗯，其实这家单位呢是一个航空航天通讯电力领域的这个电子产品试验技术服务的企业，是一个第三方的检验检测机构啊，是这么一个性质的单位。 嗯， 好，那有哪些岗位专业和这个工作能力的要求？ 咱们说说它的专业要求吧。要求这个是理论物理、应用物理、统计数学、集成电路、可靠性实验技术、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电磁兼容、爆炸等相关专业都可以。 嗯， 这个要求呢，这个英语要熟练，能具备这个国外专业文献的调研能力，有独立的科技论文写作能力。 嗯， 还要熟悉爆炸过程的仿真分析，具有 EMC 实验分析技能，要掌握以上这一项或者两项专业技能呢都可以，要有很强的责任心。 嗯，好，他们的这个地址呢是在海淀区啊，联系人是张女士，电话是5883-0051，5883-0051。大家就记得这是一个检测机构啊，检测机构在招聘研发工程师。收入呢是税前8万到20万。 嗯， 我们前面会发布一些技术岗位，后面呢还会有其他类型的岗位。这家公司叫安川首钢机器人有限公司。 对，现在说机器人嘛。 哎，这个其实是做这个工业机器人的这个应用发展的啊。 嗯。 那么他们招的职位有三个，一个是电气设计，还有一个人力资源以及机械设计。 对。 夏燕您分别跟我们说说。 好，咱们说一下这个电器设计啊，要有自动化控制电器设备等现场的经验，要熟悉电器设备供配电，控制系统图纸，能熟练使用这个绘图电器的系统图纸，要熟练常用的 PLC 系统，软硬件系统配置， 像一些，反正后面就是一些专业的要求了， 对，专业要求了， 是，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这个要求是本科以上学历，人力资源相关的专业优先。 嗯，这个倒没有太多的要求。 对，因为这还是一个通用岗位。 机械设计。 机械设计它要求是机械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化、焊接等专业要本科以上学历。 嗯，他们对于工作年限有要求吗？ 工作年限没有要求，你一定要有实际的动手能力。 嗯，好，这家公司在亦庄经济开发区，在那边。 对。 我看手头资料写到他们有这个员工午餐、员工体检、员工宿舍、班车、补充医疗、交通补助啊、旅游啊等等啊。 对对对。 地址呢是在这个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北路那边。 对。 联系人。 联系人是张婷婷，电话是6788-8290。 6788-8290。其实我们今天发布的这几个岗位啊，其实来说的话都是北京目前所需要的一些领域的岗位啊，特别是在这个高新技术领域以及其这个服务领域当中。好，再来看下面这个北京超市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呢？它是30多家国家级的实验室共同成立的这么一个实验室云平台。 也是一个第三方的检验检测机构。 对，也是刚才说的做航空航天啊、通讯电力啊这些电子产品的这个检测检验机构啊。 对。 特别是在这个航空航天领域的空间辐射方面呢，他们也有这种重大的一些突破。那么目前他们招的岗位呢，倒不是特别核心的技术人员啊。 对对。 有电话销售，有检测试验技术员。有会计师啊，来， 好的，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电话销售吧。月薪大概是4500到8000，要求这个专科以上学历就可以。如果要是应届毕业生呢，希望是有本科学历，计算机操作熟练，有第三方检测相关销售或者是互联网产品销售经验的优先。第二岗位呢是检测实验技术员，招聘的月薪是也是4500到8000。要求呢是按照这个客户的这个规范进行各项电性能测试和可靠性实验工作，这个就是一个，还有就是日常维护了，应聘的要求呢是专科及以上学历，如果你是应届毕业生的话，要求是电子电器或者机电类相关专业优先，了解实验室的日常仪器设备的使用和维护，还要熟练掌握这个 Office 的办公软件。岗位，也就是这个检测实验技术员的那个，在海淀区的北三环马甸实验室上班。 嗯，好，第三个岗位是会计师。 对，这是会计师。这个会计师呢，当然日常工作就都是大家都了解了，主要是这个本科以上的学历，要具备互联网加实验的运营模式下的财务策略分析能力，就是你得干过这一行的。熟练使用各类先进的会计软件。这个岗位和这个电话销售岗位，它的工作地址呢是在这个海淀区的紫竹院路。 嗯，我发现啊，这个实验室啊，和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实验室啊，工作地点啊，在一块儿。 哎，对。 哎，很有意思，就是说刚才我们不是说了一个这个实验工程技术研究院吗？等于是这家研究院和很多其他的这个实验室共同成立了这么一个实验平台。 对对、 啊、这个平台目前呢招刚才所说的这些人啊，简单可以这么理解啊、 对， 所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办公地点在滨西大厦那边。 嗯，而且就只有一个职位是在其他地方实验室。 是，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段女士，电话是5883-0103。 5883-0103。其实在过完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期节目啊，谈到北京的一些功能所调整之后啊，带来了一些新的岗位的这个需求，其中就谈到了现代商务服务业这一块里面的其实有很多的就业机会， 比如说下面我们要谈到的这个跟知识产权有关的一些岗位。 对， 这是北京迟纳制裁迟纳制裁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他们招专利代理人、商标代理人、著作权代理人和项目助理。 对， 好，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第一个岗位，专利代理人。 这个专利代理人呢，他要求的是计算机、通讯、机械和电学方面的这个专业，要能撰写专利申请文件和答复审查意见，参与无效诉讼和研究咨询等工作，要求这个本科以上学历，英语至少4级，如果6级以上呢是优先的。有专业代理人的资格或者是有专利代理经验的优先。 他这个还是要熟悉某一个专业领域哈。 哎，对， 刚才所说的是计算机啊、通讯、机械和电学，这都是不同的领域。 对， 不是说一个人都要负责这一块哈。再来看商标代理人， 这个也要求得是本科以上学历，英语至少要4级，要能那个有较强的这个工作效率，有较高的这个理解和表达能力，熟悉办公软件，要文字撰写能力强。 还有就是著作权代理人。 对，这个专业著作权代理人要求这个计算机软件专业要有编程经验的优先。 还有就是项目助理。 项目助理要求的是法律、管理、经济、会计、财务或者是相关专业。也要求有很强的这个分析和表达能力。 好，来介绍一下他们的这个特殊的地方，专利代理人可以在家里办公。 对， 不一定要去单位。 对， 这是他们工作的特殊性决定的吧。另外呢，就是基本工资加提成加年底双薪，还有交通、住房和就餐的一些 补贴。对， 工作地点是在惠新东街那边，联系方式， 联系人是王若涵，电话是64928862-0。 64928862-0。好，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还有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所、北京大中电器、北京21世纪国际学校等相关的公司的招聘信息，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所有梦都交给时间，想飞就用心的去飞，谁不经历狼狈，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拥抱遗憾的美，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只是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前中，总会有一天站在你身边泪。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 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风力不太大，能见度在6公里以上，比较适宜交通出行。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职场帮帮团提醒您，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押金、资料费、建档费、代收体检费等，请应聘者提高警惕。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周三我们会为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招聘的内容，包括招聘的资讯，还有一些行业产业的政策以及相关的动态。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人才开发中心的王小燕。小燕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一开始我们还介绍了两场近期要举办的招聘会，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哈。一个是本周六在北京 科技大学 体育馆举办的大中城市联合招聘。我们这个时间是周六的早上10点到 下午 3点。另外一个呢是下周六在首都大酒店所举办的中高级人才招聘会。这两场招聘会呢，就是面对的对象和企业也是不太一样的哈。 对， 第一场招聘会主要是面对应届生，那么有来自20多个城市 啊、 企业参加。那么后面这场呢，其实主要还是 北京的， 立足于北京的企业， 对 吧？哎，大家可以有选择性的参加。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发布招聘信息。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所， 这家单位呢，它是隶属于这个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是一个这个也是这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授权设置的十大国家级医疗器械质检监督检验中心之一。目前呢，招聘这几个岗位，一个是生物检验岗，要求微生物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掌握这个基本的微生物操作技术，如这个无菌操作呀、菌种保藏啊、菌液增殖等等。 这个岗位招2名。 对。 还有就是防护产品物理性能检验岗。 1名。 这个防护产品包不包括口罩什么的？ 啊，这应该是包括的。你看它有材料嘛，纺织专业。要专科以上学历，要能进行防护产品物理性能的检验，出具原始记录以及这个检验报告。 第三个是高分子材料物理检验岗。 对，要求是这招聘1名，要求是高分子材料、机械工程等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负责这个医疗器械高分子材料产品的物理性能测试。 化学检验岗。 化学检验岗1名，要求是化学分析及相关专业，这个本科以上学历，还是本科以上学历，负责医疗器械产品的这个化学性能测试，要具有化学实验室工作经验。 骨科植入物理检验岗。 这也是1名，要求这个是金属材料或者是机械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主要从事骨科植入物产品的检验工作，要有扎实的金属材料基础知识，熟悉材料物理性能测试的方法和测试设备， 动手能力要很强。 口腔科材料检验 啊，对，这都是要求这个金属材料或者是高分子材料专业也要本科以上。 嗯，这都是一些检验岗啊。 对对， 检验岗。 对， 目前来说呢，其实还是需要很多的人手来做的。但是我始终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未来这个机器的智能自动化程度越来越深，那么对人的依赖会不会就越来越少？ 但是有些比方说像现在人出具报告什么的都是机器出了，但是这个分析还是得人来分析。 嗯 嗯， 如果机器足够智能的话会不会对于很多的检验岗的工作人员啊形成一些冲击和挑战？这个呢，我想以后我们适当的时候会专门制作这样一期节目啊来聊一聊。因为其实不仅是这个医疗器械检验所了，还有很多企业自己内部也有很多 的，对，也有检验 检验室是吧？ 对， 哎，那么其实他们的这个工作哈、啊、相对来说枯燥啊。我们以前也说过一些这个岗位当中的一些人他们自己的想法啊，相对来说呢有时候也不太好看清楚未来自己发展的方向，那么该何去何从？ 对，它本身就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这个工作环境，又对的是物还不是人，它确实是。 哎，是。那么其实职业发展呢也是动态的啊，我们也要啊保持着一个变化的心态来看待。好，那再回到这家单位啊，他们的工作地址在通州区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联系人陆女士。 对，联系电话是579013415 579013415。好，接下来是大中电器找采销业务员、门店主任、营运专员、广告专员，而且这些岗位都是可以接收2018年的应届毕业生的。 对对， 首先来说这个采销业务员吧。 要求五人啊，负责订单的下达或者是跟进到货呀，参与这个供应商资源争取的谈判工作，落实执行这个库安全库存的标准，或者是掌握对各对口管理品类商品的进销存的情况，再有一个呢，负责各项合同以外的这个费用收取，做好与厂家的对账工作。 嗯，好。还有就是门店主任或者是助理， 助理 这个招十个人。 十人，负责根据公司下达的这个门店经营管理指标以及这个销售任务，完成各项经营管理指标，负责按照公司的盘点制度组织门店员工进行商品盘点，确保公司财产不受损失。还有就是监督门店客服人员妥善处理售后服务的一些问题。 嗯，他这个门店主任或者是门店助理，实际上这是两个岗位吧，我理解。 对，两个岗位 是吧。那也就是说有的地方是需要主任， 有 的地 方 是 需要 助理啊，可以这么理解。 而且他这个就 业生的话可能是助理多一点。 对，但是有的这个门店啊，他这个主任也可以从应届毕业生里选拔的。 哦，也可以。 因为很多学生他都在学生处啊或者是什么班里头任各种职务，工作能力很强的。 嗯，好。第三个岗位是营运专员，招两个人，这主要是干嘛呢？ 主要是负责门店各项工作计划的这个制定 啊，计划的制定。 嗯， 第四个岗位是广告专员，招两个人。 对，广告专员就是监测各媒体上线啊出街的情况，落实监督工作，配合公司促销活动进行相关的物料设计啊，比方说这个易拉宝啊、平面宣传等等等等。 嗯，也包括一些文件的这个归类整理和存档啊。 对对 啊，这个岗位两个都是可以招应届毕业生的。 对，而且咱们问清楚了，因为这个大中电器它是个连锁嘛，也都知道在北京很多店，除了这个门店主任和助理是就近分配的，剩下这个三个岗位你也要问清楚是在什么地方办公。 嗯，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联系人是高女士，联系电话是56085631 56085631。下面是一所这个民办学校啊， 对， 叫北京市21世纪国际学校。 嗯， 这个学校我们就不用太多介绍了啊。 对对对， 目前有小学、初中和高中部2000多名学生，他目前招的是什么呢？主要招老师和行政教辅类人员。 对， 目前他这个除了小学部初中部啊，主要这次招聘的是小学部和初中部的各主科教师，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地理， 嗯， 还有就是小学和初中部的音乐，包括声乐和管弦乐， 嗯， 还有这个体育老师，包括这个网球、体操、足球、篮球、排球， 嗯， 还有是武术、舞蹈、计算机教师和机器人美术，美术要求是国画和油画， 招很多人啊， 嗯，很多人， 还有这个行政教辅类的人员， 对，就是各类管理类人员、人事专员、助理、德育干事和生活导师， 嗯。好，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这个薪资待遇这一块啊。他说优秀的可以达到每年25万， 对， 还有就是符合进京要求的优秀应届毕业生海归硕士可以解决北京户口或办理北京工作居住证， 嗯， 此外就是提供食宿，有餐间水果咖啡牛奶免费体检，还有其他的一些画补啊、电脑啊等配置啊。 对，因为它这是一所那个国际学校，一般国际学校咱们也都知道，一个是费用比较高，再一个是这个学生的那个来源。 对，另外呢，也谈到了一个民办学校老师很关心的话题，就是职称的评定。他们是说可以参加海淀区的职称评定。 嗯， 这个也是解决了很多老师的这个一个人才晋升通道的顾虑啊。 对对。 好，那么联系电话是多少？ 88115048。 88115048啊， 嗯。 那么对于各类企业的招聘呢，大家不能只看这个文字或者是宣传广告哈， 对， 还是要实际的去考察以及面对面的详谈，了解到啊你所看到的和对方承诺的是不是一致， 对， 然后才做最终的决定啊。 嗯。 接下来这家公司呢，其实它是一个中央电视台媒体产业集团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直属的这么一个企业， 嗯，对， 叫北京央视瑞安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那主要是提供什么呢？提供这个广电行业的动力设备运行维护服务。 对对对。 嗯，目前招的是 招聘暖通空调，主要是制冷和制热。电气工程师要强电方面的，还有自动化，这是弱电方面的，还有这个给排水等相关专业。 嗯，这可不是物业招人啊。 嗯，对， 这个要求还挺高。 对， 要正规全日制院校毕业，本科要求的是英语4级以上。 嗯，还要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驾驭能力，熟练使用专业制图软件。 是，但这个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啊。 对对。 另外呢，就是投递简历的时候呢，还要提交近期学习成绩单和毕业证书。这个对于学习成绩要求很高 啊。 嗯，一般企业很少要同学们交毕业 对对对 成绩单， 对对对， 或者说什么各个学期的成绩单的。 对，这要择优录取。 好。工作地点在中央电视台。 对，联系人是岳先生，联系电话是51925092。 嗯，51925092。这不是中央电视台招人呢， 是 他们的服务对象在中央电视台。 嗯 啊，当然，这个上面的公司呢，也是这个媒体的这么一个企业，所以说，哎，就在媒体内部啊，做这样一些业务啊，是这么一个关系，给大家捋一捋啊。好。那最后一家企业呢，其实是一个软件设计公司，叫阿依瓦。那么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做异构计算 HC 软件设计的公司，目前招算法工程师、C 加加工程师和产品助理。 嗯。 那么具体的这个要求啊，大家呢可以去跟他们电话联系。总之呢，就是说，这家公司呢，他们应该是有一些 AR 的产品啊 ，AR 的一些设计，具体的联系方式是， 联系人是冯莹，联系电话是82363080。 嗯，82363080。好了，今天我们的招聘信息啊，就为大家发布到这里。其实，进入到三月份以来啊，各种招聘会啊是层出不穷的在举办哈， 嗯，对，各个地方， 嗯，对，各个区县都在有。那么就在昨天呢，怀柔区举办的这个就业促增收专场招聘会，去的呢都是怀柔区内的企业，比如说有北京福田戴姆勒、红星股份、 碧水源红牛有59家企业，计划招1257人。以红星股份为例呢，他们主要招的是管理培训生啊，微生物研究专员啊，采购专员，能源设备主管啊，还有软件工程师啊等等，工作地点都在怀柔，而且承诺呢月薪是6500起。像北京福田戴姆勒，他们招的是研发工程师、汽车营销、人力资源专员、票据审核啊、数据预测工程师等等啊。那么这些呢都明确说了啊，免费班车、员工旅游、什么绩效奖金、年终奖、交通补贴，包括餐饮补贴、定期体检、出国的机会都有啊。另外就是保安、保洁这样一些技术类的岗位，起薪也都是每月在3000元左右啊，也还是可以， 可以的， 而且对于年龄和技能的要求啊是比较宽松的。其实除此之外呢，怀柔区啊还在这个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只要有劳动能力而且有就业意愿的话呢，他们啊都会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来提供一些岗位，包括一些公益性的岗位安置。他们经过统计呢，总共有2109人是低收入农户，而且有这个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他们累计帮扶了1715人啊。所以说，而且他们还是利用这个自己区县的一些优势哈，比如说立足于科学城的建设，结合怀柔劳动力的特点，来不断的复制和推广他们的模式，在影视文化、会议会展方向去推广。此外呢，他们还会给一些这个社补的岗补，就是补贴哈。那么在怀柔区的企业，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体工商户啊，如果用怀柔区登记的失业人员、农村就业困难人员，会给予一些补贴。比如说依法签订一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话，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那么按月足额发放不低于当年本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1.2 倍的工资的话，就可以去申请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的补贴。 政策还挺好的。 市区社会保险补贴是以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的60%为最高的补贴基数，那么低于这个60%的按照实际缴费基数予以补贴。那基本养老保险补贴20%，医疗保险补贴10%，失业保险补贴1%啊。市级岗位补贴标准是每人每年5000块，区级岗位补贴呢是每人每年4000块钱啊。就是说在怀柔区，只要你雇刚才所说的这些人员的话，那么在这个社保方向呢，他们会给予一些补贴，政府会给予一些补贴，这也是啊促进人才的就业，以及促进一些可能在就业方面有困难的人员哈更好的就业，这样的话降低企业的这个用工的成本。 对对， 其实政府也出台了很多这样的政策，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在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方面哈还有更多的优待。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这个失业登记人员或者是农村的困难就业人员哈，那比如说生了二孩的 对对对 对不对，或者是这个家庭经济哈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还没有到这个到低保的那个程度的， 对对， 或者是家里有人患了重病的啊，是不是在雇佣这样的劳动者的时候啊，相关的部门也能够给予企业一些 优惠政策，对对， 是不是？其实小燕那边也和企业联系的比较紧哈，你感觉企业他们现在特别需要什么样的政策鼓励他们？ 对，现在企业一个就是他自身发展吧，再有一个就是像一些这个比方说用工一些优惠，像税收，还有其实企业对这个员工的这个保险投入应该是比较大的一块，希望这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有一定的优惠政策，应该这个成本是其实挺高的，所以说企业现在用工成本越来越高，它主要是除了这个工资还有一大块是这个保险类的， 是 社保什么的。 对，另外呢就是其实有一些企业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创新的团队， 对， 如果团队当中有一些成果的话， 国家或者说政府啊能够给予一些奠力的话，其实也能够激发人才在这个企业里面扎根啊，长期的流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不是谈到了北京市发布了优化人才服务促进科技创新推动高精尖产业发展的这个若干措施嘛，其中里面呢还有专门的一项就是人才服务保障这一块。比如说啊，优化人才住房政策支持措施租购并举，以人才公租房、人才公寓和共有产权住房解决人才住房需求。在三城一区科技创新产业聚集区等区域配置优质的学校，多措并举，加强在京海内外人才子女的入学服务。另外呢，为本市引进的优秀杰出人才提供一定比例的商业医疗保险补贴支持 啊， 这力度都很大哈、 嗯。 对。另外呢就是说为优秀杰出人才提供配套的政府购买服务，建设国际人才社区，建立外籍人才办事综合服务大厅，构建国际化工作生活的环境。其实通过各区县的包括北京市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各区县呢他们有很多的措施在托底。 嗯、 就是， 而且现在人员结构已经越来越高了 啊、 嗯， 解决就业困难人群，也给一些企业呢雇佣这些就业困难人员呢提供一些扶持，是吧？ 对对。 当然，我们还希望有更多的好的政策。 对。 另外呢，就是对于北京急需的这些啊、科技人才、文化创意人才啊、 嗯、 等等，给予更大的这个支持力度，不管是对于他们个人，还是对于聘用他们的单位， 甚至他们的家庭。 啊、哎，是的，解决嗯单位个人啊。工作的这个后顾之忧， 对、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可以感觉到，北京和其他城市在这个吸引人才方面的这个角度啊，包括这个力度啊，还真的不太一样啊。 嗯， 北京的这些政策更加的有吸引力，而且呢，这个力度 比较大。 我说我们从资金的角度来说哈、啊，也是比较大的。 对， 嗯。我这里还有一个对优秀人才的奖励标准啊，就是说业绩贡献突出的可以给予每年最高200万元的奖励啊，200万元的奖励。另外呢，就是鼓励社会各界对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果采纳或形成制度性的成果，可以依据贡献大小给10万元到100万元的奖励。此外呢，就是近三年累计获得7000万元以上股权类现金融资的创新创业团队，就是说你这个团队融资融到了这么多钱啊，最高可以给予5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如果近三年累计获得1.5亿元以上的股权类现金融资的创新创业团队，最高可以给予10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嗯，那是不少了，力度挺大的。 力度很大啊。 嗯 嗯，当然还有这个评职称方面的一些直通车哈、啊、就是优秀人才他可以直接申报工程技术或科学研究系列的正高级职称，在市属高校和北京农林科学院、科学技术研究院等市属科研院所、生命科学研究所等新型的研发机构下啊，他们是要下放这个职称的评审，由创新主体自主来评价和使用人才。所以说对于职称的评审呢，也要打破原来的这种体制和一些框架的约束，让更多的人能够啊结合自己的高精尖产业发展的需要来进行职称的这个申报和以及这个评定。还有呢，就是对于科研人才在事业单位内外的自由流动也打通了这样一个通道啊，就是离岗创业的三年内保留人事关系、基本工资待遇和社保待遇，特殊情况呢可以延长到5年。 嗯， 就是鼓励创新。 对，你创新还可以回单位再创造利润、 嗯、对，如果创新失败了没关系，后面也还有兜底的。 对， 嗯，我们真的希望未来啊，北京在这个高新技术领域发展还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面貌。但是呢，我们也想说的是，如果 北京拥有了很多这样的高新技术产业，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聚集优势，有很多的人才。那么为此服务的人员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 为他们提供生活服务的这些岗位啊，这些公司，我想也应该大有空间。 首先一个就是物业方面的人员，再一个家政方面的， 没错， 对吧？ 这个其实也是给了很多人一些发展的机遇窗口。 对。 对，你想不能都是高端人才呀、 啊？对呀、啊， 高端人才 他们得解决后顾之忧啊， 都很忙啊。 啊，谁给他们这个房子打扫卫生啊？ 是 孩子呀，家里人、老人啊，都有。 是的，所以说那其实怎么服务于各层次的人才，这也是一盘大棋哈、啊。 嗯， 在北京现在一到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啊，这个服务业啊，特别是某些领域的服务业就缺人。 尤其是咱们说快递。现在超市很多都已经给你送货到家了，就是为了解决比方说家里老人孩子你可能在忙，你作为家里的支柱你在忙，那老人孩子需要买米呀、面呀、菜呀，谁来送？超市可以给你派送，但是这些人他们从哪来？ 是 你要解决， 也需要我们通盘来考虑。 对 对，那其实实地的这个现场的招聘会也是能够解决这样一部分人的这个求职的机会的。 对对对， 嗯， 因为有些尤其是像有些外地人员务工，他务工就是务工，我就是来上超市派送，那我可能上不去这个网，我可能投不了这个简历，我就是想现场我跟这个人面对面的谈，你看到我身体健康能扛包，那你就用我，对吧？ 是，现在呢虽然网络招聘还是越来越多人选择的方式，但是也离不开这个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招聘。 对对对， 是吧？ 尤其是像一些比方说咱们街道，比方说咱们一些那个各个区县的这些这个人才交流机构，或者是人才保证机构，他们这些也都是定期啊、不定期的都在举办这种。 是的，那么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也都是对于这个高层次人才的这样的一些鼓励哈、支持的政策。当然对于这个城市所需要的各类人才，我们也应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出台，保障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在这个城市里面 更好的生活 接受教育接受医疗的这样一个权利。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才会公平的均衡的往前发展。好，谢谢北京人才开发中心的王小燕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会。 我决定，你决定，那就好，不让太多的烦恼打扰。时间过很快，我们会老，那就尽情拥抱现在的好。我爱你，你爱我，那就好，他们会怎么说不重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东园区管委会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